朝鲜列传第五十五。朝鲜王满者，故燕人也。自始全燕时，常略属真潘朝鲜，为智利，驻张塞。秦灭燕，属辽东外教。汉兴，为其远南守，复修辽东故塞，至灞水为界，属燕。燕王卢绾反，入匈奴，满亡命聚党千余人，垂迹蛮夷服而东走出塞，渡灞水，居秦故控地上下章，稍亦属真潘朝鲜蛮夷，即故燕其亡命者望之，都王显。会孝惠高后时，天下初定。辽东太守及约满为外臣，保塞外蛮夷，无使道边。诸蛮夷军长欲入见天子，勿得禁止，以文上许之。已故满得兵威财物，侵降其旁小邑。真潘临屯皆来俘属，方数千里。传子至孙幼渠，所幼汉亡人资多，又未尝入见。真潘旁众国欲上书见天子，又拥恶不通。元丰二年，汉使涉河侨谕幼渠，终不肯奉诏。河去至界上，临灞水。使欲刺杀送和者朝鲜皮王长，即渡驰入塞，遂归报天子曰：“杀朝鲜将。”上为其名美，即不捷，拜和为辽东东部都尉。朝鲜怨和，发兵袭攻杀和。天子慕罪人击朝鲜，其秋。遣楼船将军杨仆从其赴渤海，兵五万人。左将军荀志出辽东讨右渠，右渠发兵拒险，左将军足正多率辽东兵先纵败散，多还走，做法斩。楼船将军将骑兵七千人先至王显，右渠城守，窥知楼船军少，即出城击楼船，楼船军败散走。将军杨仆失其众，遁山中十余日，稍求收散卒复聚。左将军击朝鲜灞水西军，未能破自前。天子为两将未有力，乃使魏山因兵威往御右渠，右渠见使者顿首谢，愿降，恐两将诈杀臣，今见信节，请服降。遣太子入谢，献马五千匹，即馈军粮，人众万余，持兵方渡灞水。使者及左将军以其为变，为太子以服降，宜命人无持兵。太子亦以使者左将军诈杀之，遂不渡灞水，复隐归。山还报天子，天子诛山。左将军破灞水上军，乃前至城下，围其西北，楼船亦往会，居城南。右渠遂坚守城数月，未能下。左将军素世忠，姓将燕代族，汉常胜军多骄。楼船将其族入海，故以多败亡。其先与右渠战，困辱亡族，族皆恐，将心残，且为右渠常持和节。左将军即击之，朝鲜大臣乃因见使人私约降楼船，往来言尚未肯决。 左将军朔与楼传期战，楼传欲急救其约，不会。左将军亦使人求间隙降下朝鲜，朝鲜不肯，心腹楼传，已故两将不相能。左将军心意楼传前有失君罪，今与朝鲜私善而又不降，疑其有反计，未敢发。天子曰：“将帅不能。”前乃使魏山欲降右渠，右渠遣太子，山使不能团决，与左将军计相误，卒举曰：“今两将围城，又乖异，已故久不决。”使济南太守公孙遂往正之，有便宜得以从事。遂至，左将军曰：“朝鲜当下久矣，不下者有状。”言楼传朔朝不会，俱以素所意告遂，曰：“今如此不取，恐为大害，非独楼传，又且与朝鲜共灭吴军。”遂亦以为然，而以节召楼传将军入左将军营记事，即命左将军麾下直捕楼传将军，并其军以报天子。天子诛遂。左将军以并两军，即急击朝鲜。朝鲜向陆人、向韩殷、尼西向参将军王甲相与谋曰：“使欲降楼传，楼传今直，独左将军并将，战一急，恐不能与，王又不肯降。”殷甲陆人皆王降汉，陆人到死。元丰三年夏，尼西向参乃使人杀朝鲜王右渠来降。王显成未下，故右渠之大臣程嗣又反，复功立。左将军使右渠子程祥向陆人之子罪告谕其民诛程嗣，已故遂定朝鲜为四郡，封参为华清侯，殷为狄居侯，甲为平州侯，程祥为姬侯。罪以父死颇有功，为温阳侯。左将军张志作征功相及，乖计弃世。楼传将军亦作兵至裂口，当代左将军。善先纵，失亡多，当诛，除为庶人。太史公曰：“右渠复故，国以绝嗣。涉河乌公为兵发守，楼传将侠极难离救，毁师番禺，乃反建仪，寻至征劳，遂与皆诛，两军俱辱，将帅莫侯矣。”